李三把刘麻子引出来， 是吧？ 哎， 就走吧。 啊， 还真等着二俩脆的吗？ 我不是跟您说了吗？这等俩朋友。 你呀、啊，你说你叫我说你什么好啊你？ 那有什么法子呢？隔行如隔山。到哪一年您也得开您这茶馆，到哪一年我也得干我这一行。 就冲你， 嗯， 怎么能不成王国奴？ 怎么？哟呵，来喽！有林大哥，哎，陈二哥，掌柜的，您这不没人吗？我借个地方，下不为例。 我可告诉你，他可还在后头。 嗨、哎，他不能打人，他要真打，这二位能帮我忙。哎，来进来呀！进来进来！哎，来坐下坐下， 好 坐下， 哥，坐坐， 哎，坐坐坐，说说啊，说说，哎，说说，哎，哎， 老二，你说吧，哥，这话还得你说，跟你说吧。你是哥吗？这话还得你说，你 这二位谁说不一样了呢？ 你看啊，俺们俩是拜了八兄弟的。 哦，八兄弟，是是是是是， 对，是拜八子兄弟。 是是是， 这两个人穿了一条裤子的交情。 嗯， 他呢有这么几块现大洋、 哎。是啊，哎呦，老二， 那领大哥呢？也有几块现大洋。 我说二位，一共有多少块现大洋啊？ no， 这事情要办不好啊，这话还不能说。 哎，有现大洋没办不好的事儿。 这你 这说说瞎话是孙子。 老二，你说吧。 哎、说， 哥，这话还得你说。 嗨，二位谁说都一样呢。 咱们是两个人不？对， 两个人， 是拜把子兄弟。 是， 这两个人穿了一条裤子交情。 嗯， 这没人笑话咱们的交情吧？ 交情啊，没人耻笑。 那你说这三个人的交情也没人耻笑吗？ 嗨，交情，嗯、三个人。 对， 那这里头还有谁呀、啊？ 还有个娘们儿。 哦，我明白了。哦，这么三个，哎呦，这不好办呢、啊。我没办过啊。您说，平常都说这小两口，小两口，谁听说过小三口呢？ 不好办。 哎呀，太不好办了。嗯， 老二，你说呢？ 哥。这事情嘛，还能白白的就拉倒？ 对，不能白白拉倒。当了十几年的兵，连半个老婆都娶不上啊！那他娘的！ 咱们那边，那边，那边啊！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别着急呢，过来啊！咱再想想啊，不能拉倒，不能拉倒。我说二位啊。一共到底有多少块现大洋？ 嗯，这还差不多。那老二啊， 刘麻子的买卖还没成交，没成想、宋恩子和吴祥子又回来了。 等等， 干啥呢吗？ 你说干什么呀？ 乖乖的跟我们走。 谁来下 逃兵？是吧？手里有几块现大洋？ 嗯。 想在北京藏起来是吧？有钱就藏起来，没钱就当土匪是吧？ 我说这事情你管得着吗？我把你个驴，你一个爹你驴一把， 呸！哎，这个不行，哎，老板， 你 老板，放下， 你搁下， 放下。 哎呀，可惜你把枪卖了，是吧？没枪的干不过有枪的，是吧？哎，我一个斗地战八个， 你看，咱们都是弟兄，这是走嘛呀？这是走嘛呀？ 哎，对了，对了，咱们谈谈吧，来，坐， 谈谈，来，坐下， 坐，谈谈。